将你宠坏，哦，让人笑我自带却不得不愉快。我清醒，我明白，简单一个爱，哦，我多疯，我多乖，就你最明白。耶，我哭泣，我开心，因为你存在，随你说明白，我幸运才得到你。 Thank you.

你说你别要在下雨天，